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龙渊艇除了没什么攻击防御能力之外，它几乎是完美的。早知道它这么好用，我们何苦要租船出海呢？ 那也要有航海图才行啊。我们现在手中的海图可是紫珍珠海盗团多年来在大海上航行后绘制的结晶，我们当初入海时可没这好东西。 小三，这龙渊艇的速度极为惊人，我们是不是能够凭借它的速度直接冲到海神岛？ 恐怕不行，龙渊艇再快也是船，怎么也不可能与那些海洋生物相比，更何况有那么多魔魂大白鲨了，一旦深陷包围之中，我们又潜于大海之内，那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这也不是办法呀。 只有等到晚上了。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做个试验，如果能够成功的话，登上海神岛就不是问题。 唐三眉心处一亮，闪耀着蓝色光芒的瀚海乾坤罩已经落入掌心之中。史莱克七怪都是聪明人，看到他手中的瀚海乾坤罩顿时精神大振。唐三要做的试验很简单，如果瀚海乾坤罩能够帮助龙渊艇隐身的话，那在这大海之中就算是十万年魂兽也别想对他们产生威胁。当初面对深海魔鲸时，由于那强大的十万年魂兽出现得太突然，而且攻击都是覆盖性的，唐三才无法用瀚海乾坤罩来保护大家。但现在却不一样，他们有着充分的时间做准备。以龙渊艇的速度，只要瀚海乾坤罩隐身效果在海中成立，那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海神岛。船门再次关闭，唐三也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瀚海乾坤罩自带技能瀚海护身罩，蓝光一闪，龙渊艇已经被完全笼罩在内。但是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他们只觉得周围一空，龙渊艇成功地进入了隐身状态。但是令他们哭笑不得的是，在瀚海乾坤罩范围内竟然滴水不入，三角体状的蓝色带着龙渊艇就那么缓缓向大海深处沉去。由于没有水，这龙渊艇是根本无法前进分毫的。唐三先是愕然地看着艇身向大海深处沉去，马上就反应过来， 这瀚海乾坤罩是避水的。 唐三立刻收回了外放的瀚海乾坤罩，顿时海水奔涌而来，众人这才重新恢复了对龙渊艇的控制。大家不禁相视苦笑，刚才他们还在担心瀚海乾坤罩无法在大海中起作用，可现在看来这东西不但有作用，而且作用的有些过了。 真不愧这瀚海之名，它的防御居然能够避水。 这下可麻烦了，没有瀚海乾坤罩的帮助，我们可怎么登上海神岛呢？ 虽然瀚海乾坤罩无法帮助龙渊艇前进，但我们却有另一个方法，不过还是要试验一下瀚海乾坤罩的避水能力会不会受到水中压力变化的影响。 在众人不解的注视下，唐三再次释放出了那魂导器中的至宝附带技能瀚海护身罩，蓝光掩映之下，龙渊艇徐徐下沉，朝着深海中缓慢前去。艇身越向下，周围的光线也就越暗，当深度超过100米的时候，外面的大海已经变得一片漆黑，唯有瀚海乾坤罩上散发的淡蓝色光彩能够照亮周围。唐三始终注视着瀚海乾坤罩上的变化，按照当初购买龙渊艇时那拍卖师的介绍，龙渊艇能够承受深达300米的水压，此时他们身在龙渊艇之中，就算瀚海护身罩承受不住水压，他们也能够在龙渊艇内确保安全。下潜超过100米，唐三突然感觉到瀚海护身罩发生变化了，心中凛然之下顿时仔细注视，随时准备将更多的魂力注入其中。但是令他惊奇的是，瀚海护身罩 并不是承受不住压力，而是在越来越大的水压之中渐渐变得亮了起来。聚起紫极神光仔细观察，唐三发现在瀚海护身罩外面有一些极其细微的蓝色光点不断地融入其中，不但不会破坏瀚海护身罩，反而带给他一种充实的感觉。自从上次他在面对深海魔晶时身受重创后，唐三就发现瀚海乾坤罩上的光芒暗淡了许多，而此时在这深海之中，那暗淡下去的光芒却似乎在渐渐恢复着。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瀚海乾坤罩在吸收大海的力量不成？ 通过仔细的观察，唐三确认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最令他感到奇异的是，这瀚海乾坤罩在吸收了大海的能量后，他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有了变化。上次受伤后，来自魂骨的灼热感明明已经减轻了许多，可现在随着瀚海乾坤罩对大海能量的吸收，那种灼热的感觉又开始增强，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那灼热却并不会令他感到难受，反而让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变得充实起来了似的。虽然体内魂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唐三却觉得神清气爽，身体的反应能力和注意力都在快速提升着。 瀚海乾坤罩并不是我的魂骨，更不是我的魂环技能，而是来自于魂导器的能力。可魂导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为什么只有我的魂力能够驱动它，而它在吸收了外界的能量后也能影响到我的身体？这恐怕不能用缘分二字来解释吧。 他当然不知道，这瀚海乾坤罩自从当初吸取了他的鲜血后，早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虽然不是魂骨，却以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存在着。这片海域的水并不算很深，按照唐三的计算，龙渊艇大约下沉200米左右已经落在了海底。海底到处都是美丽的珊瑚，在瀚海护身罩的蓝光掩映下极为绚丽。 看来我这新办法应该可行。走吧，我们出去。 出去？ 当然是出去。既然这瀚海护身罩还有避水的能力，而且也不怕水压，我们不能催动龙渊艇，难道还不能走过去吗？ 从海底走过去？这样也行？ 为什么不行？在海底漫步不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吗？别说我们还有瀚海护身罩的隐身效果，就算不隐身，那些魔魂大白鲨也不会贴着海底来找我们的麻烦吧。 一边说着，他已经开启了龙渊艇的船舱，抱起身边的小舞，第一个腾身而出。直到真正站在海底那些湿滑甚至有些柔软的珊瑚上，众人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刚走出龙渊艇的时候，包括唐三在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恐惧，但当他们能够在这里顺利呼吸，并且没有沾染到一丝海水后，众人的心也渐渐安定。 小三，这瀚海护身罩既然能够带着我们在大海中隐身，那如果我们在空中飞行时使用它进行隐身，岂不是也能够轻松地登上海神岛吗？ 不行，我曾经试验过，如果在笼罩着瀚海护身罩的情况下飞行，瀚海护身罩会飞快地吞噬我的魂力。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速度的原因。那次我大约只飞行了3次呼吸的时间，瀚海护身罩就吞噬了我接近一半的魂力，根本不可能支持我们飞行那么远。就算是在陆地上开着它行走，对我的魂力消耗也很大。总体来说，它这个技能最适合的还是原地守护。 那你的魂力能否坚持到它带着我们走到海神岛？要知道这里可是大海，如果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你坚持不住了，那就算有龙渊艇，我们恐怕也要完蛋的。到那时候我们就会身处魔魂大白鲨的海域内。 在没有潜入海下时，我也没有把握。按照我的计算，如果有你们帮助的话，走过去应该是没问题的。但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们完全可以轻松地登上海神岛，因为这是在大海深处。不知道为什么，瀚海乾坤罩一直在吸收着来自大海的能量，对我自身的消耗反而大幅度减少，带着我们走到海神岛绝无问题。 那这么说，这瀚海乾坤罩应该是一件适合在大海中使用的魂导器了。 很有可能。 事不宜迟，我们先登上海神岛再说，大家不要走得太快，聚集在一起，我用蓝银皇来控制我们彼此的距离。 七根蓝银皇甩出，小五被唐三直接固定在了自己背上，剩余六根蓝银皇分别缠绕在其他六人腰间。唐三收回龙渊艇，这才催动着瀚海护身罩，就这么在海底向前方走去。在海底行进比在陆地上要困难得多，海底高低不平，甚至给人一种山峦起伏的感觉。幸好众人实力都不弱，就算遇到了十分难走的地方，他们也能如履平地。在下潜的时候，唐三已经看好了方向。这海神岛是一座相当大的岛屿，面积是紫珍珠岛的四倍还多，只要方向不错，他们就肯定能够走到岛上。渐渐的，众人感觉到海底的地势在升高，他们知道历经数次磨难，他们终于要踏上此行的目的地了。就在周围光线因为逐渐接近海面而变亮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唐三突然停下了脚步。 屏息， 众人同时停了下来，一条巨大的白影已经从他们前方大约20米处悄然掠过，宛如大海中的幽灵一般，瞬间消失不见。那是一头体型超过10米的白色鲨鱼，通体呈现出完美的流线型，白色的表皮上带着一层淡淡的光泽，速度奇快无比，所过之处海水似乎奇异地荡漾了一下。魔魂大白鲨五个字几乎同时在众人心中响起，他们的运气显然不算太好，魔魂大白鲨并没有外出捕猎，不过也幸亏有了瀚海护身罩的隐身效果保护，他们才没有与这种海中强大的魂兽真正产生冲突。再次前进，唐三刻意加快了脚步，早一刻离开大海，他们也就安全一些。终于，脚下渐渐变成了沙砾，周围的视线大放光明，众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渐渐走出了大海。 出来了！哇， 太好了，终于到了！ 我们做到了！ 重见天光的那一刻，包括唐三在内，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起来。他们终于成功地穿越了大海，来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海神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